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这么多人， 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骤。 瞧这阵势，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怎么说的？ 说嗨 嗨 嗨 嗨， 儿子， 哎 哎。 这怎么回事？ 这贼是爷俩一块儿出来的，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不要小贼， 不。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多厉害！ 我哥哥一瞧有贼，只气的是三十神道跳，五灵豪气飞，空当一使劲，扑啦啦 出马了， 拉屎了， 拉了。 我哥哥， 嗯， 滚个臭啊！我哥念团炮神了， 就甭吊坎了。 老小的鼠道毛贼，竟然气得我兄长拉屎， 那是气的吗？那是吓的。 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好，嗨，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来人 啊， 拉过我的牛来， 拉过你？哎，不，不对，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哎，骑牛防骨。 哦，这还防骨。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没有。 废话，我反正都是牛呗。 哦，好，牛， 拉过我的牛， 嗯， 抬过我的扁担来。 好，哎，不，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哎，防骨啊。 哦，这样。防骨，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都一样啊， 啊， 一地儿买的。 哦，那没问题，哎， 都有枪。 好好好，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好样的。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啊。 嗯，好贼， 好贼。 是，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好厉害。不，行了，啊，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谁投降了？ 你投降了。 怎么了？ 你说的，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怎么了？ 怎么了？反了？ 反了呀？ 那可不， 反了呀！ 啊， 这是给他个台阶 啊！ 是那懂事儿，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没那事儿， 啊， 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是个狠心贼， 多新鲜呐！ 不听我这套， 就是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那你快躲吧， 哪能躲呀？ 那怎么办？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铁棍飞了， 扁担折了。 好，那么折。 折了没关系啊， 怎么办？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了。 哦，对，有枪，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我骑的是牛， 我把这给忘了。好， 这贼手还真快 啊， 抓一把把我枪头给攥住了。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你说你拿过来， 你抓住了。 我说不行，要给你。 哎呀，撒手了， 这小躲不过他。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没兵器，我空手了。 那吹牛快跑吧！ 哥，这牛也缺德， 怎么意思啊？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这牛也吃里扒外。 没有啊！我说完了，坏了，吾命休矣， 等死吧！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你怎么又乐了？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那管什么用啊？ 这下我可不怕他。 怎么着？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 是啊，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这回用上了，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 啊，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哦，你把贼杀了， 我把牛宰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志明、黄宗明合说的大保镖。下面我们接着说马三立为什么会更加佩服常福全。到了该分钱的时候，常福全表示自己夺大伙的饭算半份就成了，但大家都不同意，都让他拿整份，还有人建议多挽留他几天，凑足盘缠再走。周德山也欣然同意。常福全看到大家这样热情，呼啦把钱往桌子上一扣，大家这么仗义，我也不推辞，不过今儿的份啊算我的见面礼，请大家喝一顿，钱不多，诸位赏脸。就这么着，大家伙啊一起奔了酒馆。马三立夹在人群里走，心里好不痛快，这位陌生的同行使他开了眼界，师父师兄弟们的慨然相助也让他引以为豪。 这样的事情马三立还遇到过很多。下面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相声小段《追》。 这个去年啊去年秋天有这么一天呢，下午5点多钟，正在下班的时间，街上人很多，车水马龙，交通很多拥挤，正在高峰，来往车辆很多，便道上行人也拥挤。马路正当间十字路口呢，民警、警察同志呢，在一个圆的指挥台上指挥车辆，忙的是手脚不停啊，指挥车辆。正在这个时候啊，在马路当间跑过一个人来，行人应当走便道，正当中由东往西跑一人来，随跑着一边还喊：“记住了，记住了，别人跑了。”你看这个人40多岁，胖子，脸上的肉都嘟噜着。胖人嘛，脖子憨，声带厚，喊出这声音来就很粗。记住了，记住了。胖，跑不动，穿的一身破旧的蓝制服，肉又多，跑不马路正当间，来回车辆都躲他。记住了，急得满头大汗。追谁呢？一看前面跑一瘦子，30多岁，跑的人又急又快，惊慌失措。胖子追瘦子没法追，怎么追呀？这两边的路上的行人，有的好心眼的人、热心的人，一看大胖子急得满头大汗，追这瘦子，那没法追，帮忙。10几个人，哇，这行人也帮忙追过去了。民警在指挥台上一看，马路当中跑这么多人追，从这指挥台上下来，民警也追过去了。前面的行人有的跑得快的，赶上去伸腿一绊，这瘦子啪，瘦子摔倒了。呼啦，看热闹的人群围上了。围上一堵人墙，再跑是跑不了了。民警也赶到了，起来，起来，起不来了。这民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等这胖子吧，人群闪开，胖子跑来了。胖子过来，一把把瘦子摁住了。这回看你往哪儿跑。嫖完妓了，不请客。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追》。这种艺人间相互帮助的事情啊，马三立无论是在天津还是在外地都亲眼见过，亲身经历过许多，从而也结交了不少德艺双馨的同行。有一次他和高少廷去济南卖艺，变戏法的艺人李凤祥就主动为他们让场子。马三立挣了钱后想给他2毛钱的板凳钱，可李凤祥说什么也不要，还慷慨地表示没问题，你们就在我这里干，别怕人生地不熟，四海之内都是朋友。关于马三立跑江湖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里啊慢慢为您讲述。节目最后给您带来一首任贤齐的《兄弟》，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像旧梦的声音，不是我不够坚强，是现实太多僵硬。你留的雨是天生的命运，不是我不肯低头，是眼泪让人刺痛。忘记吧，若可以也算是一种幸运。如果一个人的心能少出一个你，两个人要去到哪里，牵着两手就是个天地。余生啊，有什么可珍惜，流浪人没奢侈的爱情。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